这个月的时间，我们连续用了好几次讲到的内容来预备今天。好，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各位还记得我们十二月份我们第一个礼拜讲的是什么吗？我都有录音摆在网络上。我们第一个礼拜讲到了是苦尽甘来，我用旧约的路德记提到了这两位寡妇，一位是拿俄米，一位是路德，他们回到什么地方？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伯利恒，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大卫的城啊。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出生，这两位寡妇回来无依无靠，但是神预备了一位年长的单身的非常有爱心的弟兄，叫做波阿斯，来接纳他们。后来这位波阿斯就娶了路德，因为这波阿斯是至敬的亲属，在希伯来文里面，至敬的亲属，他的意思就是 the redeemer， 一个赎回者，一个救赎者。后来他们生了儿子，成为大卫的祖父。我们看见神有他的计划，透过大卫的后裔，要出一位真正的君王。所以两个礼拜以前，我们透过路德记看见这位主是救赎主，是将我们赎回，将我们卖赎回来的。第二个礼拜，就上个礼拜，我们透过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提到了有一位君王，一位公义的君王。先知耶利米先指责的地上的君王是不公义的，是不公平的，但是有一位真正的君王要来。所以上个礼拜提到了这位应许的君王要来，所以上个礼拜提到了这位君王，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那今日我们要来看什么呢？今日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提到了玛利亚这位童女怎样被上帝所拣选。我们看见这位天上的父他的一个计划，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集中在这段经文里面。而且我要引用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可以翻到以弗所书，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刚开始我们的灵会所读的宣召，还有我们今日的背经就是今日我所要引用这四段经文，我们来说明这些事情的发生，上帝的心意何在，这些事情的发生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好，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提到了一个感恩，一个赞美。你会为什么事情感恩，为什么事情赞美吗？我们可能会因为上帝帮助我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感谢赞美，是我们应当感谢赞美。各位可能会为自己的儿女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我们感谢赞美，是的，我们应当感谢赞美。或是各位可以为我们身体的病痛得到医治，我们感谢赞美，是的，我们应当感谢赞美。可是这边保罗特别提到了我们应当为什么事情来感谢赞美，他说我们应当把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在他以前许多的犹太人都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如今有许多犹太人依旧是如此，可是他这边特别提到这位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也就是说他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唯一的独生子，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会为这些事情感恩吗？你会为神透过耶稣基督赐给你各样天上的属灵的福气来感恩吗？在圣诞节我们都希望收到礼物，是吗？我们许多各样的礼物，但是神给你更好的礼物是天上属灵的福气，是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给你的如果各位翻开你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有各样哪些属灵的福气，从第五节提到了他爱我们，就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然后呢使我们过犯得以赦免，他要赏赐给我们各样诸般的智慧，他要使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来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基业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应当来感恩上帝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是比地上的各样的礼物来得更好。 我们向父神感恩，我们向耶稣感恩，我们也向圣灵来感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就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奥秘，一个核心。上帝赐恩给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他们赐给我们礼物，刚才特别提到了啊，有比地上的礼物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宝贵。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是为了这些属灵的福气来感恩，我们有一个重新获得一个新的一个地位，这是因为神主动的来拣选。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玛利亚这个女子啊，这个童女啊，可能还是一个青少女，上帝为什么来拣选她？是不是玛利亚自告奋勇说啊，我希望被拣选，被上帝所使用，成为耶稣的母亲？不是，是神主动的来选择她。上帝有他自己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在我们计划当中，神主动的来拣选，以至于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的努力非常的有限，但是神却主动来拣选我们。所以玛利亚就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可是天使告诉他说，你不要怕，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所以当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一个相信的心来回应？这是以神为中心。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不是以这个世界上啊我们的 shopping 我们这些礼物为中心，甚至也不是以这个 holiday vacation 去度假为中心，我们是以神为中心，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提到了，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各位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当然有些人是需要工作，今天不在这里啊，或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团聚，或是去旅游，不在我们这里。各位能够坐在这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因为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先拣选了你。上帝不是突然灵机一动，或是今天心情好就感动你，就影响你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不是的。他在创立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以前就已经认识你，就好像大卫说，我在母腹之中神就已经认识了我。神拣选你有他的心意，他的目的是要你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当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就好像成为一个王子一个公主，你不再活着跟过去一样的生活。现在我们被拣选之后，我们开始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无有瑕疵的一个生活。神亲自拣选我们，在这个创立世界以前，在别人还不认识我们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受到感动，愿意来亲近他，来认识他。而这样的拣选是出于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有人认为说啊，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要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还受尽了这么大的痛苦，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才解决我们的罪啊？但是神因为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他必须要这么做才能够满足公义跟慈爱的需要。他照了自己的意思来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一个名分。什么是预定？简单的说就三个字， God save sinner。 神的计划就是神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么提到了，在英文说我们是被领养而得着儿子的名分。我想可能在座各位大部分的人没有这样的经历，被领养或是领养人。圣经却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image 来提醒我们神的恩典啊。这边有几张照片哈，这是美国驻北京在前几年前任的 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哈，他叫做 John Huntsman， John Huntsman 啊，中文名字叫洪国培啊。他曾经来到台湾啊，他是一个摩门教徒，所以他学习了如何讲中文。他在1999年的时候到了扬州这个地方，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啊，叫做杨乐意。所有的孤儿在扬州孤儿院都给他们一个新的姓，都姓杨啊，都姓杨。他领养了这个小女孩，这小女孩那时候才不满两个月大，长得非常可爱，可是却被他的父母所遗弃，丢在这个啊孤儿院。后来他们因为申请，然后看到哎，这小女孩长得跟他太太有点像，所以他们就领养了这个小女孩回去。这位 John Huntsman， 他是一个亿万富翁，应该说他爸爸是个亿万富翁啊，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化学公司的一个老板。他身为他的儿子，他是一个亿万富翁啊，可是他对经商没有兴趣。后来他从政，当了这个犹他州的州长，后来又到了新加坡做大使，后来又到了中国来做大使。这个小女孩杨乐意，她绝对没有想到，第一个，她没有想到她会被她自己亲生的父母所遗弃，到了这个孤儿院。可是她也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位亿万富翁，一位美国的州长，前州长，一位美国的大使。后来这位洪国培在2012年还来参与共和党的一个初选，想要竞选总统啊。他没有想到有一个这么样的富有的家族，这么有权势的家族收养了他。后来到他10岁的时候，他的这个养父母带他回中国去寻亲啊，到了孤儿院里面啊，当然他还是找不到他的亲生父母，只是去参观之前的孤儿院，在孤儿院里面还有其他的孩童们。后来记者就会去访问，就去比较这些留在孤儿院的孩子跟他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一个被神所领养回到神的家庭里面的人，跟留在孤儿院里面的孩子，他们的遭遇有天壤之别。这些都不是出于我们的选择，就好像我们一出生之后啊，因为我们是亚当后裔，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一出生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伊甸园，我们不是出生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就与上帝隔绝。可是神却亲自来寻找我们，就好像这对夫妇一样，来寻找这位小女孩，接纳她成为自己的女儿。其实他们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哈，他们先领养了一个印度的小女孩，后来又领养了这个小女孩，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女儿，成为一个美国州长的女儿，大使的女儿。今日在座的各位也是一样，我们能够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怎样的努力，不是因为我们的身家背景，而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将我们带到他的家庭当中，家族当中。也许你会说啊，这个小女孩因为她长得很可爱，所以她被领养。那我不是长得这么可爱，我不是这么漂亮，我甚至有很多缺陷残疾，怎么办呢？上帝爱我吗？上帝还要我吗？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这对夫妇啊，先生是医生，叫 Mike， 太太啊，他们结婚之后，太太叫 Dina 啊。他们在美国有豪宅，有车子，也有自己两个小孩。可是他们后来领养了一个从湖南来的小女孩，他们发现这小女孩实在是很可爱，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喜乐。他们就在想，生命的意义，我的孩子的生命跟其他的孩子的生命有什么不同？难道我们只能爱我们自己的孩子吗？那其他的孩子的生命不是也同样的很宝贵吗？后来他发现在孤儿院里面有一群有残疾的孩子是没有人去领养的，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所有的孩子都带回美国来，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把他们在美国的豪宅2辆名车卖掉，到了中国福州这个地方 建立了一个新的孤儿院，叫做隐会园，隐藏的恩典，隐藏的恩典。然后里面收容的孩子到现在已经有26位，他们有些是双目失明的，有些是脑性麻痹的，智能有障碍的，身体有残疾的，这就是没有人要领养的，甚至美国人都不敢领养的啊。可是因为他们夫妇是医生，他们有这样的爱心将他们收养下来啊，他们也透过一些义工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些孩子们得着了难以想象的爱。即使我们世人看为是不可爱的、有缺陷的，其实你我都是如此。也许我们外面光鲜亮丽，可是我们里面有许多隐藏的不堪啊！但是神从来没有遗弃我们啊！上帝的爱其实超过了啊，这个美国大使，超过了这对医生夫妇，他愿意领养我们这些活在伊甸园以外的亚当夏娃的后裔，进入神的家中，成为王子，成为公主，成为神国的儿女。这就是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就是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给各位的，赏赐给我们。所以神的拣选不是出于我们的努力，是神得到真正的荣耀。我们看见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愿意亲自来到我们当中，甚至亲自牺牲耶稣基督的生命，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用什么样来回应他呢？在座各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用怎样的方式能够荣耀神呢？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位神是公义的主，所以我们要为那些受屈受压迫的人、贫穷的人站在他们那边。好，比如说我们美国母会在门口都摆一个篮子哈，就是所谓的 food bank 啊，食物银行啊。也许各位每次去沃尔玛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多买一些东西摆在这个 food bank 里面啊。每个礼拜我们的同工就会拿到啊另外一个 Trinity Baptist Church， 然后就会有一些收入比较啊不理想的人啊，家庭有需要的人来拿这些食物，我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刚才提到了，我们是被神所领养的啊，我们不是只有爱自己的儿女，我们也爱其他人的儿女；我们不是只有爱自己的父母，我们也爱其他人的父母。然后我们这些年龄相仿的，我们在主里面成为真正的兄弟姐妹。我们如何能够爱其他的人，就像神领养了我们一样。我想各位在圣诞节的过程里面都会收到一些信啊，有的信比如说 Angel Tre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那些受刑人的儿女，你送他们一些礼物啊，或是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叫 Cook Children Hospital 啊，儿童医院、癌症医院，他们都会送一些筹款信。在圣诞节的过程里面，当你收到这些筹款信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如何？这些孩子可能不是我的孩子，受刑人的孩子，一些癌症的儿童，我想各位可能很乐意买礼物给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父母，可是各位是否在这个时候也特别将你要买的礼物来供应别人的儿女、别人的家人的需要？这是神得着荣耀、得着称赞。我们是有福的，就如玛利亚自己说哈，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段季节当中，各位是否也像玛利亚一样，我心愿意尊主为大，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我愿意来顺服，我也愿意以救主为乐。当我顺服神的时候，我得着真正的福气，因为神怜悯那些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主动的来寻找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 属灵的宝贵的恩典。主，我们是被主你所领养进入主的家庭当中，我们原本是不配的，我们原本是世上的，我们原本是在神的国度以外的，我们甚至来抵挡神的，可是主你圣灵来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回应你。主，帮助我们，你圣灵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来呼叫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以至于我们真正回到神的家中，神的国度当中。在座各位，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带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当你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会照着他应许，将这个样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赏赐给你，以至于你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百姓。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